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5月22号11:33的14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吧，清新当中带着一定的态度啊， 是的， 是不是？走在我骄傲的路上， 是的，走下去， 去诊所看看。那不是周所不是有诊所吗？ 是， 正在装修呢。 我要改变自己。哎，老板，给我换个头。 对呀，换个头像是可以的啊。 换个头像， 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超级老铁啊，超级辣妈，非常热爱生活，永远一往无前的向前走的， 是的， 对不对？ 永远那么有爱的 Rock 超级嘉宾梁岩，欢迎， 欢迎爷爷。 主持人好，这首歌叫《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是的， 摇了是不是？ 对，摇一摇。 这歌挺好听的，对吧？今天我准备都是那种歌曲哈。我们说呢，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份随着岁月的往前推叠呢，发生改变，比如说有女孩到女人到妈妈， 对， 这一路她的心理上是有变化的，但是她的 失落， 非常的吃多是可以的，失落并没有 啊，没有失落，非常的期待。 对，你快了啊，然后呢，她 他对生活的品质的要求从来没有变化。 是的， 出去玩啊，带着他的宝贝，然后去比如说住宿啊，就是怎么去安排一站一站的这样一个接驳，他是有绝对自己的想法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就是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变化，但是你对于生活的品质 不改变的， 一如既往的要求。 是的，今天我们跟梁阳去这个，比如住宿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孩子、宝贝，他有什么自己的选择？而且他对建筑的一些美学呀、功能结构性都有自己的研究。 而且今天主要讲的是在北京，离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近的一些地方。 金一鼎吗？ 对，金一鼎。但是呢，好多朋友会不知道。 梁岩，这个区域大概在北京哪个部分啊？ 啊，前门地区。 前门的 前门、 前门青丝大碗茶。 对呀、现在前门就是改造之后呢，又不一样了。 大石烂，是吗？ 你看啥？ 大石烂。说一说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 普通话这么好， 在给你形容呢。 怎么给你形容？ 在那个就是前门那条街，还是那条大石栏那条街， 是 然后新开的北京坊， 我去过的、很漂亮。 然后住的话就在附近的那个西打磨厂胡同。 哇，西打磨厂 是一排对不对？非常好的民宿，还是有几个？ 有一些连锁酒店，然后但是呢，边上就是有七八处特别精品的院子， 是的 啊，然后其中有一两处是 对 胡同里的院子， 对，我走过的哈， 一两处是酒店， 对，那边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日本料理的吃店，对不对？那个那条胡同，对不对？ 对， 应该是哈。 哇，你怎么样？你走过感觉？ 我晒的啊，真的很好啊。那个地方呢，也有商业的部分 啊， 也有现代设计的部分，也有住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街区 啊。还有带出来遛鸟呢， 对，有啊，还有花啊，有小门小院门前就种花，还有什么银行的旧址， 哎，真的好棒啊， 对不对？梁岩，我说。说的是哪个区域，对不对？ 是的， 是的哈。 哎，我也好想住了，我也 是吧？让我们的 Rock 稍事休息十分钟哈。今天我们有很多资讯要跟大家汇报，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 Rock 精彩的关于前门情思大碗茶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在首先呢，要收到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哈，我们上下半段各播报一次啊。 好， 在经历了紧张的初赛与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 我的天哪，登顶之战啊！ 到塔顶，大家加油啊！ 我对灯发誓， 是加油加油啊！ 登顶之战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 激动人心， 激动人心啊！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在这儿，这个逐鹿群雄了啊！ 是的， 对，然后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签约主持人。 比赛结果现场揭晓 啊！现场揭晓，我的妈呀！ 有请公证处李公证员。 李工， 对，真的是很棒啊！大赛呢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谢谢下载单位， 对对，谢谢啊，谢谢这个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希望这个23号这天，对不对啊？ 对， 大家发挥好啊。这个好好发挥啊，这是我们这边同事一起 好好 一起啊。 对， 第一条来自于雄安，提到雄安大家比较敏感哈，雄安是不是有什么一些动态，对不对？这条信息告诉我们，雄安新区的文旅名片雄安文旅卡正式发行了。5月19号，以雄安文旅卡世界友谊桥为主题的雄安文旅卡会在雄安新区的安新县白洋淀文化苑景区举行。 是的， 白洋淀有很多的期待啊。 是的， 这个活动呢由全域旅游的营销中心、京津冀旅游联盟主办，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发行办公室北京叫做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也得到了白洋淀大鹅啊，当然不是大鹅了，天鹅旅行社的大力支持哈。会上经济旅行一卡通发行办公室宣布了雄安文旅卡正式发行的好消息。 好棒好棒啊。据了解呢，雄安文旅卡作为雄安新区的一张文旅名片，将成为雄安与世界之间连通的友谊桥梁。会上呢，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发行办公室主任周博如宣布雄安文旅卡正式面向全球发行。对，并与雄安各相关合作单位呢在会上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为白洋淀天鹅旅行社授 牌，双方共同打造了雄安精品旅游线路，加强宣传促销。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一卡通到底可以有什么服务哈？ 对， 据介绍呢，雄安文旅卡精选白洋淀等当地特色的文化旅游单位，并包含京津冀3家近200家的景区。 哇！ 持卡会员可享景区首道门票减免权益。 嗯， 多数景区呢为会员提供全年不限次的免票服务，景区单次门票价格将近10000块。 哇！这个真的是棒棒的哈！这个使用有效期自2018年6月1日到2019年5月31日，会员年费仅198元。 嗯， 这是一项旅游惠民的工程，更是企业营销的一个重要平台。它为全国各地走进雄安、了解雄安、认识雄安提供了文旅载体，为世界认知雄安搭建了一座互联互通、共同这个创建共享的友谊桥梁。 不错哈！ 嗯， 一张卡连通了世界人民的心灵啊！ 是啊。 第二条呢，关注道道生活区域的一件事情哈。 有， 你那边是通州对不对？ 哦，对。 北京国际都市农业科技节开幕了。 哦。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加快农业的绿色生态提质提效研发与应用啊。 嗯。 5月19号到20号为期2天的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第8届北京通州国际都市农业科技节开幕活动，在北京国际都市农业科技园举办喽。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一下我们这个哪个大棚出的瓜果梨桃。 对对对对，什么是当季果实？哎， 是的是的， 了解了解啊。 哎，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希望依托农业科技展示与实用技术的集成落地的基础， 是 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现农产品全程绿色生产以及初级加工，推动农业科普观光，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刚刚我们道道说了，有很多新奇特的蔬菜， 对 花卉品种种植的繁育，火龙果的盆栽， 嗯， 以及那个近百种水生植物已进行了引进与展示，同时还有园区景观化的展示， 嗯， 庭院景观化的设计，水景观设计， 哦， 家庭的园艺，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产品展示，还有萌宠乐园等休闲活动项目展示。 哇，还有萌宠乐园呢？ 是的， 啊，光真的是， 你还有什么西瓜呀？ 啊、对， 那个什么柿饼、冬瓜等等50个新品种，101种新橡树啊。 Yeah, 厉害了，厉害了！ 对对对、 啊， 反正就是主办方的负责人也说了，说本次这个科技节呢，除了科技展示以及主题参观、展商对接交流环节之外， 嗯， 还会举办国内外有机农产品发展与认证的一些讲解咨询、农产品市场交流这些这个技术层面的活动啊。嗯， 是的， 好， 我们觉得这个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是的， 就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很多的朋友比较晒美食 啊、 但是一些非常厉害的、讲究的，就是比较挑剔哈，那种食客、就是说，哎呦，这个季节不太适合这种蔬菜了， 对， 应该吃当季的蔬菜，他们就会比较直接的分享他们的经验。 是啊、就是如何把这个美食和水果拍出那种美感，也是很有讲究的。 是的， 对， 希望大家呢应时应景啊。 是的。 这个我们老说出去玩啊，如厕的感觉很重要哈、 对， 北京4A级景区年内配齐第3卫生间， 哎，棒棒的啊、中国旅游日北京市分会场活动日前举行了。记者现场获悉，北京在2015至2017年已经改造旅游厕所615座。 嗯， 本市4A级景区年内将实现第3卫生间全覆盖、并在各景区增设更多的第3卫生间。 周坨，你怎么了？ 啊， 那个豆豆啊， 嗯， 什么是第3卫生间 啊？我给你讲讲啊， 不太明白呀、 你不太明白，就好多人可能都对这个概念。 第一次听 啊，这个第3卫生间呢，是在厕所中专门设置的，为行为障碍者或者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尤其是异性使用的卫生间。对，你看2017年这个市旅游委一共完成了33座第3卫生间的改造，5A级旅游景区做到的第3卫生间全覆盖。 嗯， 说今年呢，我们将4A级景区第3卫生间改造工作放在了首位。这是市旅游委主任宋宇说的啊。对，其实这个建第3卫生间，帮助特殊游客群体解决如厕需求，很必要的啊。这有助于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也让更多的游客享受到北京旅游的这个周全个性化服务。 给市旅游委点赞 啊！好的，你手动点赞吧。 真好啊、这个方便群众哈、出行。 是， 谢谢周头的提问啊。 是 第四条呢，中国柬埔寨两个国家呢现在旅游合作论坛在金边举行了，到底什么一个事情告诉各位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柬埔寨旅游部呢共同主办了18中国柬埔寨旅游合作论坛，17号，就是5月17号呢，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隆重举行了。 是，这个论坛是以拥抱丝绸之路旅游发展机遇为主题。 还不得敞开怀抱拥抱。 对啊， 东西八大 一把抱住。 哎呀，不要言，现在国家参与了。 设有产品开发与投资、旅游服务品质、市场推广与开发、旅行便利化四个专题，吸引了中柬两国政府、研究机构以及旅行行业代表大约400人参加呢。 这个柬埔寨的副首相贺南红在开幕上说，旅游是柬埔寨的优先发展行业， 是 在创业就业机会啊，增加国民收入、扶贫减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好， 他期待着呢，这个柬埔寨和中国，进一步的加强旅游合作的关系，共同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哦。 哎，不错不错。 不单单是柬埔寨呢， 还有好多国家呢，还有好多地方呢， 我们都要加强互相的联系。 是的，接下来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很少提及 哦。 对，当古典之美遇上冰上热情 哦。 白俄罗斯多项利好吸引中国游客了， 介绍的不多。 对，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对，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了解了解 啊，了解一下啊。白俄罗斯是一个拥有灿烂历史文化的国度，虽然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白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小众的目的地，但是随着一些相关机构推出白俄罗斯的旅行、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以及活动之后呢，白俄罗斯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 是。 同时，今年正值中国白俄罗斯旅游年，记者从各旅行社了解到，相关的利好政策频出，已经带动了白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旅游市场的明显增长。 是的，就在上个月，就是4月份哈，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崔启明应约呢，在白俄罗斯体育和旅游部同该部长的克瓦里丘克举行会见哈。表示说呢，今年是中国白俄罗斯的旅游年。白俄罗斯方面呢，非常重视中国的旅游市场，愿意为中国提供呢更优质的服务。但是游客方面了哈，希望双方在比如说红色旅游啊、签证便利化呀、增加航线等方面开展深度的合作啊。 是的，那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呢，白俄罗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出台了简化入境手续等相关法律，使旅游业成为该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2017年初，白俄罗斯开始对从明斯克国际机场入境的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实施5天免签入境政策，这是2017年初就实施的啊。那根据这项政策呢，白俄罗斯对中国公民有条件免签。 而且还说呢，目前为了更多的游客了解白俄罗斯的文化，当地的机场已经全面启用了中文服务，大家不用担心交流的问题。 是的， 人们在乘坐国航直航抵达明斯克国际机场，在机场大楼入口处便能看到用中文书写的白俄罗斯欢迎您几个大字 啊， 很亲切。 哎，小红，你来了吗？ 来了， 来接机的啊！ 哎呀，等我把眼镜戴上。这个也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敞开怀抱的互相了解和吸取营养啊！ 是的，是的， 加强多多的合作， 加强互联互通嘛！ 是的，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好， 北京时间来到11:37，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超级旅行者啊 ，Rock 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慢慢 这歌曲特别有一个女孩子在路上行走的各种画面的叠加的感觉。 是的，就是慢慢的走走停停，然后她的内心一定是非常丰盈和柔软的。 是的，今天呢，丰盈柔软的代表 Rock 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梁妍。 欢迎妍妍。 你们好， 哎，是的， 今天第一次见面，你们好， 你们好。其实私下里不是这样的，哎，老铁666， 我觉得，刘惜君这首歌啊，挺好听的、啊， 是吧？刘惜君， 太很会唱的一个， 是的，是的， 对，很低调哈、啊，非常喜欢这个歌手。当然，我们今天听这个歌，主要是把梁妍的心情快速的提取出来，对不对？ 是的， 上路的感觉啊。我老说就是很多女孩或女性啊、在旅行当中的是挑剔的一族，我觉得啊，就 女性当然挑剔了， 对不对？我们男生你说有个地方 大老爷们儿、 有个就是住的地方，然后就是跟朋友见见面就可以了、女生完全不这么想。 对， 问问两个女生，直播间里面两个女生啊，先问那个道道啊、你出去是挑剔的那一类吗？ 当然是啊。 对哪方面挑剔？都挑剔。 我其实对于这个比如说你要说挑剔呢，可能每个方面我都有挑剔的点。你比如说住宿，我可能会更对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装饰会比较挑剔。 贵就对了。 对对对。对，并不是越贵越好哦。 对对，其实是符合自己的感觉，很重要。梁妍是不是跟他有一样的不同？ 我现在这两年可能年纪大一点，我就比较注重那个住宿的氛围，就是那个感觉。我是一个在卫生方面没有要求的人。 卫生方面怎么会没有要求呢？ 就 那也不能， 我们家孩子现在会有，就是他是金牛座嘛，但我没有，我就是那种从地上捡东西吃的。有的时候一不自觉了， 超级懒嘛。 对，哎，掉了，没关系。 你说氛围啊，氛围总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会营造你舒适的氛围呢？ 主要是在美学上吧。 我的天哪，律动， 它的美学。 对，然后这两年可能从美学又上升到哲学了。说的比较玄，就是，就是那种。我特别喜欢那个王素说的一句话，就是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很难的状态。当我们在旅行能放松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到另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就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出戏，你可以在城市生活里 可以无所事事， 你可以把压力什么的东西都放在脑后。 不错， 舒适，自在， 是的， 对对， 而且非常放空，能够专心的去享受你所在的这个空间和维度。 谁也别打扰我，对不对？ 对，谁都不行，熊孩子也不行， 尤其不行。 刚刚说了，北京其实周边啊，在市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该叫北京坊的一个，应该是游览的街区哈。 一个新的街区。 你去过这个地方几次了？应该不少回了吧？ 刚开始修的时候，很多朋友们都推荐，然后好多朋友们去那拍照，有一些摄影师朋友们，然后还会邀请我过去做一些模特儿什么的，拍一拍。然后那个时候还不太愿意去，内心比较抗拒，是觉得说无非是商业化的一个街区， 对， 是吧？ 都是用 也有游客多，比较多， 对，都是那种有点 刻意堆出来的感觉， 对，像去酒吧一样，都是打卡的地方。但是后来去了几次，尤其是参加了一些小伙伴举办的活动，尤其是北京坊有一个书店，那个书店就是现在也是地标嘛， 非常好看的啊， 设计 砖对吧？ 24小时的 哇，24小时三层书店， 对，一层是24小时，二三层不是，一层是哦， 对，一看就是住过的， 对， 都我去过， 是吧？那个 Page One 它是除了书店，它还有别的功能吗？比如说它是有咖啡厅，还是 有一个3楼的咖啡厅，它那个景观。望过去就是那个城楼，然后拍照特别特别美。 是的， 而且 是不是一座难求呢？ 还好， 应该还好， 还 行。 好， 你可以去了，周末就可以去一去吗？ 我明天就可以去 啊。 对， 明天录播，然后，反正这个地方很好到达，地铁也很方便。 2号线前门站 B 出口出来过马路， 没错。 哇，记得好清楚。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组织活动去那个，那有个电影院， 对， 哦， 有一个首映。然后我差点迟到，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我就交通很混乱，分不清东南西北。 是的， 住在望京的人，东南西北全 都乱了。 哦，对对。 然后到那之后就被小伙伴们一顿那个什么鄙视，就说你这都不记得。从此以后，我就永远记得这地方怎么走了。 是的， 哦， 对，方便很方便哈。你刚才说了一些有设计感的一些，比如说民宿啊、主题店，是在那个胡同，那个胡同叫什么名来着？ 那个叫西打磨厂胡同。 西打磨 厂 胡同啊， 哇，你就看这些名儿哈， 是岁月的痕迹。 对， 打磨， 然后那附近还有几条小胡同，也是有一些精品的，日料店呐，然后还有甜品店， 是 有一个啊，我就不提名字了。然后有一个是七城区排名在 大众点评上是第一的一个甜品店，那个店主我也认识他，然后他们那个店里的那个风格和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仿佛回到了就在日本旅行的那个时候。 真的呀？是日料店吗？甜品店 、 啊、它是结合了中式日式、然后还有一点西洋的那种感觉、它是真正的是中国的美学、那个女孩子也是一个特别中国美学的一个人、她的店的名字我就不记得，她本人她叫袁公子，她就是一个女孩子、很漂亮， 袁公子袁公子， 稍后把信息发给我。 袁公子，梁公子， 对 不对？ 对 这种感觉。 那天我们可以一起去他店里玩。 好呀，好呀。 就是他的那种感觉是，我们就是正宗的中式审美，和整个那个前门地区，我觉得整个的那个 非常契合， 是对的。我们没有抄和去仿照任何一个国家或者风格或者文学或者任何其他的都没有。 是。 现在新中式很难的。 很难。就是。 他那个店呢，甜品店大概是什么风格的甜品会展示给我们？我们吃到的， 他是做就是慕斯了，就是西洋蛋糕、 蛋糕那种的啊，了解了解。 对， 突然间想到那个 慵懒的下午， 西洋洋果子店那个感觉， 有点 找一个下午， 对，找 一个下午，我们一块儿去找他玩。 对， 哎呀，找一个下午，我端着一盆绿萝。 道道，路过快回来，路过。其实我们老说在路上享受，比如说放空啊，无所事事，都是我们想要的境界哈。 对， 其实这些所有的前提是你得有时间，有这个心情和心境，理解这个地方，可以呆住。 对，这个时候，当你哎呀放空的时候，熊孩子来了。 啊，小朋友， 妈妈， 哎，对，会有小朋友去光临这家甜品店吗？ 甜品店是 有， 但是孩子呢，就是最主要的把它扔在书店里。 哦，对，他就可以很开心的， 得带 把我的三部手机放到包里，把孩子放到书店里，然后我就在那往前看城楼，挺好的。尤其是我是这个周末刚去嘛，下雨，阴雨连绵的， 还挺好的。 那个感觉很对吗？你觉得？ 特别对，就是觉得有点历史的沧桑感。又很安静，把北京的那种古典的那种感觉全带出来了。 而且在那个地方打磨厂，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民宿？ 对， 住宿的感觉设计得很好。 对， 还有很多二楼啊、地下的那种小商品店，就小时装店。 是吗？ 很日式。 对， 对不对？一件衬衫800到1500，就那种感觉非常好。 这一点吗？ 这一点，哎，你怎么还去了？我那天去看了。 啊，你那天去看了？ 那天我 跟你说，成本不超过200。 不是，我那天去看了那，他有一个二楼那个星巴克嘛， 对， 星巴克 啊，星巴克怎么呢？ 二楼的 星巴克还开始卖衣服了。 二楼 啊， 可以扭开整个墙壁嘛。 他那个星巴克的桌子是我们看以前那种老城， 对， 就是茶馆 的 木的。 哇，好棒啊！这个地方简直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去。 离天塔挺近的啊。 对 啊。哎，那周准不就是住那吗？ 周准，那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一会儿吃驴打滚啊。我们稍事休息，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住宿的环节，除了前门这个去，良言去的地方太多了。 对啊， 你说说那些民宿，它感觉好的部分啊。 是的， 好的， 马上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今天我们要跟着梁岩 Rock 去他心目当中那些非常有特点的民宿啊、街区啊、布置啊、建筑去看看啊。 是的，是的。 对的，刚刚说到前门北京坊，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啊，外国的朋友来到北京，前门要去一定打卡的地方。 是的，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打卡 的 目的地 啊，很漂亮， 新的北京味道的一个代表吧。 是的， 可能以前有朋友来会去那个南锣鼓巷那边 啊，对对对， 但是那边我现在看没有这边的感觉更北京吧？ 是，我也有这感觉，因为去过很多次，忽然来到北京坊，觉得哎，这个地方好玩的。 是因为南锣鼓巷真的是已经被踏平了，我觉得。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了寸不会功夫。 是的，鼓楼啊，南锣鼓巷，其实还是很有风韵，但是去的人太多吧，他就想找点新的。 我们今天说一些非常适合我们居住的民宿，装修风格很不一样。我们的 Rock 都去体验过哈。有没有跟我们说说它大概的风格和位置啊什么的？ 是的，这几家新开的民宿开业的时候，我们也都很有幸，就是被邀请过去做体验。包括他们开业派对，我们也都参加了。挺有缘分的，我觉得。开业的时候感觉还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明亮的灯光，然后它的设计呢就是给你所有的光都打开了嘛。你看到的是它繁华的一面，就像我们看北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感觉像国贸啊，像望京啊，像三里屯啊，都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当你真正去住的时候，夜里就是慢慢的灯一盏一盏都落下来的时候，然后你看它的民宿那个每一个房子上面起的名字嘛。 很有名字是吗？ 很有名字。 都是那种很古典的、很北京的 名字。举个例 子嘛，比如有一个叫百花深处。 哦， 哇，百花深处，我觉得好棒啊！ 我当时一边拍一边心里想，无力吐槽。 就是一个题目很景，很醒目。 就是它可能也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想法，就是我这个地方可以新的代表北京的那种。文化，百花深处就是那个后海那儿的一个院子嘛，原来的一个老院子，但是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也挺好的。你住下去会发现，就你也可以不用吐槽，还真的是不错。然后 真的是有很多发，对不对？ 对， 百花深处吗？ 对。 然后我住的那个房间好像叫曲灯吧，曲灯 房间也有名字， 每一间房间 叫什么曲灯？ 曲灯 哟， 曲好像就是说，因为我特别 带来光明， 对，它是老北京的一种那个，就像土画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女作家叫迟子建，她的那个小名叫莹灯，就是她的乳名叫莹灯。可能在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店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灯代表了一种，尤其是正月出生的一些人啊，代表了一种对光明啊，对家庭啊，对温暖的这种东西啊。然后这个出现在那种小院子里，那一刹那你就感觉哦，在历史的那个某一个角落又重逢，还是挺好的。 他那个牌儿是也是那种木质的，然后给你一个小牌挂在那儿吗？ 他是门口，比如我们一般住酒店有门牌号，他没有门牌号，在放灯笼的位置。老北京那种房子放灯笼的位置有一个小牌，小木牌儿啊，字体也比较古朴。 好棒啊，能想象得到。 知识点到位了，一看到咔就契合了啊。 对， 包一个月。 战勇。 去灯。是不是就对脾气了。 对 对。 就这种感觉一下子你就会啊，我其实特别喜欢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尤其是他要有一个小院，无论你是吃饭啊还是拍照啊。 干嘛呀，都舒服。 都特别好。 他那个是有。上下层还是单层平层？ 有的是平层，有的是上下层，有的是把一个上下层分成两个房间，有的是一个房间。我第一次住的那个隐士的那个，他们家是平层，就是一个竹林小院。这竹林小院就像我们看到以前所有那种日式的建筑，包括我们看到所有的竹院。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叫维延武嘛，我参加过他的一个讲座。 维延武是不是？ 维延武。 维延武。 延是那个 研究的研。 对，然后他自己就很喜欢那种中式的竹林的感觉，所以特别巧的就是他当时在讲座上就说，我有一个我的工作室，在中国的工作室就在前门地区。 哦。 但是他没有说那个 location， 没说在哪儿。我也没有去找过。然后特别巧的是，我昨天去住那家边上就是他的工作室。 哇。 而且 多么隐秘。 最关键的是他上面没有牌子的时候。我就认出来了。 为什么？ 是通过他那个 建筑风格 吗？ 对，建筑语言。我就猜说 他那个墙那外立面是什么样的呀？ 外立面瓷砖， 他就是真的是砖头，一半 儿真的是瓷砖，不是瓷砖， 砖头 就是特别土的那种土砖，然后砖头是一半没有一半，就是像门帘那样，就是一点点建筑，然后大玻璃的落地的，就是现代的工业的那种质感和那种老北京的东西，他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外墙面， 大玻璃暴露他的身份。对不对？那个设计感就出来了啊， 就挺巧的。 喂，保洁阿姨，这一面玻璃给我擦干净多少钱？ 他那个工作室很大吗？那个工作室 也是一个院儿。 哦，也是一个院落。 西打磨厂胡同有七个院儿，都是世界顶级的建筑师。 哇、 哦！他们在那儿扎堆儿了的， 看看 好棒啊！ 嗯， 就在那条街，据说是你走路都不需要六分钟，但是这条街上就凝聚了就是那些一流的建筑。而且特别安静， 想不想去？ 想去啊， 是不是？ 当然想去了。 对， 这都在那个西打磨厂胡同吗？ 对，就在那条胡同，不太好找。 附近，附近，你得去溜达，去感受。 啊，你得去拿着地图反复找，因为它在一个就是比较。 我想问一下，其实我也逛过几次哈，确实像你说那样，它那个标识啊，它不是很明显的， 对， 它就也就是那个味道吧，就是让你去，让你下功夫去找到一个地方，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它就要这种感觉，对吧？ 就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与一些。你不熟悉的东西重逢， 哎呦，每次重逢都是蓄谋已久嘛，是不是？ 对呀、啊， 念念不忘。 对对，肯定是 的。 你说这两家，就这刚才你说两家，一个隐士，一个刚刚叫的那个曲灯那个那家， 那家也都是他们都是隐士下边， 哦，都是隐士下边， 两家两个院子啊。 想问一下，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节目哈，价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吗？就是比如说，你不用说价格，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吗？ 还好，因为比如说，我知道北京有长城脚下的院子，那个也是跟它的价位差不太多，但是它房间特别少，就是人很少的时候，你维护一个酒店可能需要的成本就摊开来的话，可能要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 所以他可能感觉，但是另一个好处它是比较近， 比较近，坐地铁不用开车呀。 对，它是这种属于城市当中的闹中取静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一样。 大隐隐于市嘛。 对 呀， 你看你住在这里是居住，饮食解决吃饭的问题，周边有很多饭馆，这里面是可以给我们提供，还是我们要出去吃？ 他们的餐食是偏西方一点儿，偏那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健康餐那一点。 哦，我知道了。 如果是 以秋葵为主。 好歹有个鸡肉沙拉吧， 还有红薯。 他对秋葵过敏， 我吃不了秋葵。 对对，他就很西化就对了，对不对？哦。 然后周围有很多吃的，因为北京港的 啊选择可多了， 很多。而且外地游客虽然多吧，但是外地游客他会比如说烤鸭吧，北京坊有正宗的北京全聚德嘛，外地游客基本都被分流了。 哦， 然后还有新中式的一些，我就不提名字了， 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那种烤鸭呀什么的，你可以选，你可以选环境啊，可以选风格，选人少啊，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更好，因为各种风格都有，所以就让你目不暇接。你想吃这个，那你就去那儿；想吃那个呢，那你就去在另外一家。我觉得这个每一家人都不是很多。 北宁坊我是真的走过的，我不是我自己走，我是跟着家人走，但是跟家人走的步调就会慢一些。 对， 我觉得我走一天未必能走完， 是的， 真的很大的地方， 但是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啊。 对呀， 它 那不单单是有住宿啊，有胡同啊。 对， 一比的话，哪个更长，或者说哪个更大？ 肯定是前门地区的 北京坊大， 更杀时间。 对， 因为它有博物馆 啊， 孩子们呢，打卡。 说说嘛，说说。 铁道博物馆，然后警察博物馆啊，还有前门，还有城楼。 铁道博物馆不就是在那个城楼后面那个吗？ 对，那个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大的火车博物馆，是在那个九仙桥那儿有一个，是就是旧火车的遗址，那是个火车站改的。然后那个铁道博物馆是那个正阳门城楼。 对， 铁道还有一刚才说的是 警察 博物馆。这是个什么博物馆？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呢？就是它是其实是政府部门原来开放的一个部分，给观众和孩子去学习的。然后也就是一些关于警察的基本，但没有太多的玩法，但是可以带孩子打个卡，而且很便宜， 感受感受。还有博物馆没去过。 对啊， 有很多。 这博物馆还是真的可以去， 还可以坐那个叮叮车，那个电车， 当当当当当那种的，对对， 都可以。还有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哦， 这个我没去过，你去过吗？感受过吗？ 我没有去过北京的这个， 我也没 去过好莱坞那个。 那个， 我去过香港的那个， 我也是去过香港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看那人不一样呗。 其实门口我觉得这 类似哈， 就是因为它是会让很多外地游客在里边有一个人流量的一个，你就可以把很多人引流到那里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安静一点，走走胡同什么的。 是， 对， 就是我一般是如果周末去的话，人很多的。我一般是周一到周五， 人多吗？ 人巨多， 巨多。 真的，你不要小看哈，你看前门那么多人。一进去全是中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 旅行团嘛， 旅行团真的有很多。你最好挑一个 啊，我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 对， 周二的下午， 对， 挑周一， 或者是 也可以， 或者是挑小长假过后那一周， 对， 对对对对， 淡化的大家都走掉了哈， 对， 那边有 金拱门有、嗯、有金拱门是也是前门的风格啊、哦， 对，是的， 都是它都有前门的风格， 星巴克 对都是前门的风格、哦， 全中国第一家肯德基， 对，哦、都在那边， 好棒、啊， 很有意义的，都很有意义。 哎呦，好饿呀！带我们去吃饭吧。 好的，我腿都盘起来了。 刚刚说到前门啊，前门附近也有很多玩的，当然我们的 Rock 去过世界各地。 嗯， 刚说蜡像馆、嗯，美国也去过嘛。 嗯， 其实如果是让你形容的话，嗯、前门这个北京坊的感觉、嗯，像不像其他国外的一些街区呢？有会有类似的部分吗？就是你比如推荐类似， 会有日本的一些 有没有像的呀？ 嗯， 你想想这个问题是忽然想到的我。 就是、建筑上我会想到日本大阪有一个也是著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然后也是那种建筑，嗯、就是灰色和光。 哦 那种感就是真的达到、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北京达到了那种高度，但是如果说相像我这么说吧，动情一点说，我觉得这是我心里唯一的北京。 哎呦 啊、哦、对 不可替代的那种大气， 好的回答， 历史然后那种熟悉感，就你读过的文字仿佛都印在墙上， 嗯 啊，这个是北京坊给我的一个很震撼的东西。 好棒好棒、嗯、因为北京坊这个是很有历史沉淀的、嗯、它不是随便一个地方的风格是可以比拟的， 没错没错、 嗯、对， 你觉得这个地方呢、嗯、适合大家几天去感受呢？ 如果大家 两三天、嗯、两天 周末有闲的话，其实某一个周末带着孩子去那边愿意的话住一下啦， 住一晚 不一定非得是说住我说的那些比较精品、 啊、 毕竟价格上就是我觉得也有连锁酒店呐、啊，也有什么就是在那儿沉淀一下，你就不用当天晚上赶着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嗯、我加班的地方和我买菜的地方， 对， 而是在一个这个城市里更温暖柔和的地方，然后在那儿停住一下、 嗯、 然后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相处的时间，带两个绘本啊，或者不带绘本去北、哦、配置外买两本孩子一直想要的那个绘本， 对、 嗯、妈妈我要这个，这个封皮好看， 买。 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啊、我住的那些酒店， 妈妈要这买那个歌还没说出来呢，妈妈要这买 妈妈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完呢？ 买、哎、你在分享故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都是作为就是城市居住的这个一个身份去玩， 嗯， 我一般不会很晚，我因为下午就会就离开了、嗯、顶多吃完晚饭、嗯、七点钟我就走掉了， 接孩子， 顶多看个电影。 嗯， 嗯， 北京坊的夜晚是什么样？因为你住过呀、 嗯、 它是热闹的还是幽静的呢？就是到了夜晚比如十点左右的时候， 十点左右 晚上 就旅行团都走了， 都走了呀， 很安静，卖糖葫芦的也关门了、 哦、 是卖那个就是那些民俗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 都关门了， 安静的， 嗯，很安静。但是就你刚才说的那像星巴克， 嗯，还开着。 然后你在，我有一次真的是那个时间去了，然后星巴克的二楼有外国友人两三个在那打卡的，就很崇拜。然后特别巧的是有一个，嗯，有点像流浪汉那样的一个大妈， 嗯， 然后也在，然后我跟他聊了两句天，他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感觉。他每天要去那儿打卡， 嗯， 可能这个城市的美、嗯、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去， 还有寄托， 是的， 还有寄托的。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白天去是一个热闹的景象、 嗯、 然后人少的时候呢可能很闲适、 嗯、 让你很慵懒、 嗯、 可是我更想夜晚或者说是这个凌晨、 嗯、 或者说早晨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 嗯、 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像那个24小时的书店、 嗯、 我真的没有说真的待过24小时或者12点以后去待过、 嗯、 感受一下挺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我的一些小伙伴组织过一个活动、嗯、就是在那里真的 夜读吗？ 对，夜读 啊， 搭帐篷 啊， 跟店家合作 在那个一层搭帐篷， 搭了一个很漂亮，他们那个活动当时还刷屏了呢，很漂亮的一个帐篷，大家去读诗，读诗歌，一群人在一起聊天、 啊、真的好棒啊。哎，搭一个那种好看的帐篷， 白色的， 对，白色的，然后 周哥你先来， 对、 哎、 别人不用说了都是胶吧， 挂点灯啊什么的然后给它装饰一下来我们那个诗友大会啊， 门前 有棵树 我觉得呀，这个 Page One 它不单单是个书店了， 嗯 嗯， 它升华的太多的这个建筑以及里边的内容承载的部分 的、 嗯、哦， 一种生活方式。 对， 我们写诗， 我们读诗，我们印刷， 对， 我们出版。 是的，我们还是读点名家名篇吧，就不要自己写了。 我觉得前门这个地方、嗯，其实我们本来想说说其他的地方， 嗯、 其实我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够我们今天内容， 完全够。嗯， 对，而且我们的 Rock 是晚上待过， 嗯、 白天也待过，带着小孩子也待过。 嗯、 其实，如果以妈妈的身份、 嗯， 小孩子在这边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嗯、 电影院可以看电影， 嗯、 书店可以看书， 嗯、 那些小的甜品店可以跟他们一起品茗时光， 嗯、 对 呀、 啊， 可以一起做甜品啊。 还有博物馆呢、啊嗯，也是可以去玩的呀。 对，对 还有很多老字号，你也可以带他们去看嘛。 对， 有老字号一条街，对不 对， 对？ 有很多很多，就感觉就是一个 大牌子呱呱呱就林立的那种的，侧边就左右左右左右。 哇，真的是，我觉得太棒了，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我明天就去。不要录播了， 哎呀，领导，几亿个领导， 今天录。 刚才说了，反正是可以住一晚在那个地方哈。依照您的时间，交通，如果您觉得开车不方便，坐地铁真的很方便。 还是坐地铁吧，那块可能停车并不是 很方便，也不会迟到，对不对？ 对。 而且那边有很多那个买手店，卖东西的店，买手店不单单是品牌店，是没有品牌的店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砍价啊！ 砍错了好像。真的是很有感觉，而且还有卖那种哈，呛面馒头的，卖咸菜的小铺子， 有 六必居， 不是那，他是自己炒的那种老百姓，然后剪头发的大叔就在门口， 对， 门着咔咔咔那种的， 对， 这些风格， 好有感觉， 老北京的风格。 我从来不小瞧那些人，因为他们手下诞生了我很多绅士。 你看看，我的天，你看若何 是 多很多书 的人，就是你，其实，在那条街可以找到伦敦的那种感觉，真的是， 真的， 因为我们的历史比他们还多， 还要悠久， 我们富的时候更富。 对， 反正前门呢，就离咱们挺近的，不管你在城哪个区域哈，地铁二号线前门出来就是，对吧？那个吃个卤煮，大碗茶一喝，那情思就完全回来了。 是的，就是你想要小资，想要文艺，有这样的好去处。 还有，这次给我最大的亮点还有一个科技。 科技感 ，非常的感人。 一分钟啊，科技还有半分钟。 好的， 科技 就是现在很多酒店都有了智能系统，人工智能。 对， 我们是人脸识别的，我们有房卡。 哎呦， 我的脸放在那儿，他就会说欢迎你来。 哇， 然后我们酒店的那个灯，御前的那个灯，你走到那儿，它会出现天气预报、屏幕、你爱听的歌。 哎呦 ，location， 你的交通。 哎呦。 小米智能家， 下节目就去吧，我一个人录。哎呀，前门我们推荐完了，北京坊就是这样一个感受，您有空去看看的哈。 对， 谢谢我们的 Rock 梁岩，这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歌曲的音乐，大家听听看，就是给前门坊准备了啊。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